唱着歌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情郎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，都怪这夜这个默默把你想，我的情郎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，我要美丽的衣裳为你对镜贴花黄，这夜色太紧张，我在他乡望着